紧紧地拥抱你，照亮孤单的风帆，点燃自强的火炬，我的心那歌唱你赞美你好。阳光照大地，大地更美丽，阳光照大地，航程千万里，阳光照大地，人心更甜蜜，阳光照大地，开阔新世界。崭新的历史，我们大家仰望你，依恋你，回应飘展的红旗，带来春天的信息，我们大家歌唱你赞美你好。阳光照大地，山河更壮丽，阳光照大地，花开千万里，阳光照大地，人心

层层的伤，迷蒙蒙的雾，你当兵的儿子在西部，西部有一片胡杨树，和你的儿子一起住。 谁不说一天更比一天好，改革开放的万字